为朝鲜的伟大祖国解放战争胜利63周年，俄罗斯全联盟布尔什维克共产党7月27号在网站上载了文章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庆祝打败美帝国主义者的战胜节》。文章指出，美帝国主义者为朝鲜战争投入了本国侵略武力15个仆从国军队、南朝鲜伪军和旧日军残余分子等200多万庞大兵员，但在3年战争中遭受了莫大损失。朝鲜人民在祖国解放战争中取得的胜利，是迫使美帝国主义者有史以来第一次遭到大惨败的重大事件。